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5章土真迹第116集。 小克劳奇颤抖着深深吸了口气，然后用一种不带感情的平板语调讲了起来。 我母亲救了我，她知道自己要死了，就父亲把我救出去，算是最后为她做一件事。父亲很爱母亲，尽管他从来不爱我，他同意了，他们一起来看我，给我喝了一副复方汤剂，里面有我母亲的头发。母亲喝了有我头发的复方汤剂，我们交换了容貌。 闪闪摇着头，浑身发抖。 别说了，法蒂少爷，别说了，你会给你父亲惹麻烦的。 但是小克劳奇又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用平板的声音说了下去。 摄魂怪是瞎子，他们嗅到一个健康人和一个将死的人走进阿兹卡班，又嗅到一个健康的人和一个将死的人离开阿兹卡班。父亲把我偷偷带了出去，我装成母亲的样子，以防有犯人从门缝里看见。我母亲在阿兹卡班没过多久就死了，他一直没忘了喝复方汤剂，死的时候还是我的模样，被当成我埋葬了。所有的人都以为那是我。 那男子的眼皮颤动着。 你父亲带你回家后把你怎么办的呢？ 邓布利多平静地问。 假装我母亲去世，举行了一个低调而私人的葬礼， 坟墓是空的，家养小精灵护理我恢复健康。父亲要把我藏起来，还要控制我，不得不用了好些咒语来制约我。我体力恢复之后，一心只想找到我的主人，重新为他效劳。你父亲是怎么制约你的？ 邓布利多问。 夺魂咒， 小克劳奇说。 我被我父亲控制着，被迫从早到晚穿着隐形衣。我一直和家养小精灵待在一起，他是我的看守和护理。他同情我，说服我父亲要是给我一些优待，作为对我表现不错的奖赏。 法蒂少爷，法蒂少爷， 闪闪捂着脸抽泣道： 你不应该告诉他们，我们会倒霉的。 有没有人发现你还活着？ 邓布利多轻声问。 除了你父亲和家养小精灵之外。 有， 小克劳奇说，眼皮又颤动起来。 我父亲办公室的一个女巫，博莎乔金斯，她拿着文件到我家来给我父亲签字。父亲不在家，闪闪把她领进屋，然后回到厨房来照料我。但是博莎乔金斯听见了闪闪和我说话，就过来查看。他从听到的话里猜出了藏在隐形衣下的是什么人。我父亲回来后，他当面问他。父亲对他施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遗忘咒，使他忘掉了他发现的秘密。这个咒太厉害了，父亲说，对他的记忆造成了永久的损害。 他干嘛要来管我主人的死？ 闪闪抽泣道：“ 说说魁地奇世界杯赛吧。 邓布利多说。 闪闪说服了我父亲。 小克劳奇依旧用那单调的声音说。 他劝了他好几个月。我有几年没出门了，我喜欢魁地奇，让他去吧。他说他可以穿着隐形衣，他可以观看比赛，让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。闪闪说我母亲会希望我去的。他对我父亲说，母亲救我是想让我获得自由，而不是被终身软禁。父亲最终同意了，计划得很周密。我父亲一大早把我和闪闪带到顶层包厢，闪闪可以说他为我父亲留着座位，我坐在那里谁也看不见我。等大家都离开后我们再出来，看上去是闪闪一个人，谁也不会发现。但闪闪不知道我在强壮起来，我开始反抗父亲的夺魂咒。有时候我几乎恢复了本性，偶尔我似乎暂时摆脱了他的控制。在顶层包厢就发生了这种情况，就像大梦初醒一般，我发现自己坐在人群中在观看比赛。在我的眼前有一个魔杖插在一个男孩的衣服兜里。自打进了阿兹卡班之后，我一直没机会碰魔杖。我把这根魔杖偷了过来，闪闪不知道。闪闪有恐高症，一直用手捂着脸。 巴蒂少爷，你这坏孩子。 闪闪轻声说，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流。 你拿了魔杖， 邓布利多说， 用它做了什么呢？我们回到帐篷里， 小克劳奇说， 然后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声音，那些食死徒，那些没有进过阿兹卡班的家伙，从来没有为我的主人受过苦，他们背叛了他。他们不像我这样身不由己，可以自由地去寻找的，但他们没有，他们只会捉弄麻瓜。他们的声音唤醒了我，我的脑子几年来第一次这么清醒。我非常气愤，拿着魔杖想去教训这帮对我的主人不忠诚的家伙。我父亲不在帐篷里，他去解救麻瓜了。闪闪看见我这样生气，非常害怕，他用自己的魔法把我拴在他身边。他把我拽出帐篷，拽到树林里，远离了食死徒。我想阻止他，想回到营地去，我要让那些食死徒看看什么是对黑魔王的赤胆忠心，并要惩罚他们的不忠。我用偷来的魔杖把黑魔标记发射到了空中。魔法部的巫师来了，到处释放昏迷咒。一个咒语射到闪闪和我站在树林里，打断了我们之间的纽带，我们俩都被击昏了。闪闪被发现后，我父亲知道我一定就在附近。他搜索了闪闪所在的灌木丛，也摸到了我躺在那儿。他的魔法部的其他人离开树林后，重新对我施了夺魂咒，把我带回了家。他撵走了闪闪，因为他没看好我，让我拿到了魔杖，差点让我跑掉。 闪闪发出一声绝望的嚎叫。 现在家里只有父亲和我两个人。后来 后来。 小克劳奇晃着脑袋，脸上露出了疯狂的笑容。 我的主人来找我了。 一天夜里，他用仆人虫尾巴抱着来到我家。我主人得知我还活着，他在阿尔巴尼亚抓到了博沙乔金斯。他折磨博沙，让他说出了很多情况。他对他讲了三强争霸赛的事，还告诉他们老奥罗穆迪要到霍格沃茨任教。主人继续折磨他，直到打破了我父亲给他施的遗忘咒。博沙告诉他，我从阿兹卡班逃了出来，我父亲把我关在家里，不让我去找主人。因此我的主人知道了我仍是他忠实的仆人，或许是最忠实的一个。根据博沙提供的情报，我的主人想出了一个计划。他需要我。那天将近半夜时，他上门来找我。是我父亲开的门。 小克劳奇脸上的笑意更浓了，仿佛在回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闪闪的指缝间露出一双惊恐的棕色眼睛，他似乎吓得说不出话来。 神不知鬼不觉的，我父亲被我的主人施了毒魂咒，现在是他被软禁被控制了。 我主人迫使他像往常一样工作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。 我被释放了，苏醒过来，重拾了自我，获得了多年没有过的活力。 伏地魔要你做什么？ 邓布利多问。 他问我是不是愿意为他冒一切风险。我愿意。 能够为他效劳， 向他证明我的忠诚是我的梦想， 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他告诉我，他需要在霍格沃斯安插一名亲信，此人要在三强争霸赛中指导哈利波特，而且要做得不为人知。他要监视哈利波特，保证他拿到三枪杯，要把奖杯偷换成门钥匙，以便将第一个抓到他的人带到我主人那里。但是首先， 你们需要阿拉斯托穆迪。 邓布利多说，他的蓝眼睛喷射着怒火，尽管声音仍保持平静。 是我和虫尾巴两个人干的。我们事先配好复方汤剂，一起去穆迪家。 穆迪奋力反抗，相当很大。我们总算及时把他制服，推进了他自己墨香的暗室里，拔了他几根头发加到汤剂中。我喝了药，变成了穆迪，拿了他的木腿和那个带魔法的眼球。 亚瑟维斯来来查问，听到响动的麻瓜时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把垃圾箱弄得绕着院子转圈儿。我对亚瑟维斯来说， 我听到有人闯进了院子，是垃圾箱转了起来。 然后我打点起穆迪的衣物和黑魔法探测器，把他们和穆迪一起装在箱子里， 动身去了霍格沃茨。 我对穆迪施了毒魂咒，但是没弄死他。 我需要问他问题，了解他的过去，他的习惯，这样就连邓布利多也不会识破了。我还需要用他的头发来配复方汤剂，其他材料都好弄。我从地下教室里偷了非洲树蛇皮，当魔药科教师发现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时，我就说我是奉命来搜查的。 你们袭击穆迪之后，虫尾巴到哪里去了？ 邓布利多问。 他回到了我父亲的家里，照料我的主人，同时监视我父亲。 但你父亲逃出来了。 邓布利多说。 是的，过了不久我父亲就开始像我那样反抗夺魂咒。有时候他心里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我的主人认为不能再让他出门了。他强迫我父亲与魔法部通信联系工作，让他说自己病了。成为被疏忽大意没有看住，让我父亲跑了。我主人猜想他是去了霍格沃茨。我父亲想把一切告诉邓布利多，想向他坦白工人把我从阿兹卡班偷带出来的事。我的主人通知我说我父亲跑了，要我不惜一切代价解除他。我就留心等待着。我有了从哈利波特手里收来的地图，那张几乎坏了大使的地图。 地图？ 邓布利多马上问道。 什么地图？ 波特的那张霍格沃茨地图。波特在地图上看见了我。有一天夜里他看到我到斯内普的办公室去偷复方汤剂的原料，但他把我当成了我父亲，因为我们的名字一样。那天夜里我收走了波特的地图，我告诉他我父亲憎恨黑巫师。波特以为我父亲是去跟踪斯内普的。我等着父亲到达霍格沃茨等了有一个星期。终于有一天晚上，地图显示我父亲进场地了。我披上隐形衣去迎他，他正走在近邻边上。这时波特和克鲁姆来了。我等了一会儿，我不能伤害波特，我的主人需要的。趁波特跑去找邓布利多时，我击昏了克鲁姆，杀死了我父亲。 不！ 闪闪哀嚎道。 巴蒂少爷，巴蒂少爷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你杀死了你父亲。 邓布利多依旧用和缓的声音说。 尸体是怎么处理的？ 背到近邻里，用隐形衣盖上。我拿着地图看到哈利跑进城堡，撞进了斯内普。邓布利多也出来了。我看到哈利带着邓布利多走出城堡，便从近邻里出来，绕到他们后面上去和他们打招呼。我对邓布利多说，是斯内普告诉我要来这里的。邓布利多让我去找我父亲。 我回到父亲的尸体那里，看着地图，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，我给尸体念了变形咒，把它变成了白骨。然后我穿着隐形衣，把尸骨埋进了海格小屋前新挖的泥土里。 一片沉默，只有闪闪还在抽泣。然后邓布利多说， 今天夜里我在晚饭前主动提出把三枪被放进迷宫。 小巴蒂克劳奇低声说， 把它变成了卖钥匙。我主人的计划成功了，他恢复了力量。我会得到所有巫师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奖赏。 他的脸上又现出疯狂的笑容，头垂了下去。闪闪在他身边哭泣。